喂政治好醜惡㗎喎、啊。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㗎。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返嚟呢就頭先休息嗰陣時呢就都好多謝啲朋友啦，喺節目裏面呢 咁多捐款， 係呀，咁就 多謝先，多謝先， 多謝大家。咁呢就收視率就下跌咗喎， 唔係囉，而家2700咗，係咪關我事呢？真係我頂， 唔關你事， 唔關我事， 因為就走咗1000個 hater， 就係阿土嘅， 土白嘅， 咁徐少華嘅 hater 就500個， 啱啦，差唔多啦， 而家2700加1500咪差唔多啦， 我以前4000人㗎嘛，又 係啦係啦，咁就我諗嗰啲監聽嗰啲又走咗啦，咁即係諗住 cap 圖啊、剪輯啊嗰啲又 cap 我啦，點解唔 cap 我啫？監聽我得唔得？ 未夠水平啊！ 未夠癲啊！ 可能你即係做多幾次就輪到你啦，可能啊，或者你宣布去對付阿何君堯參選 嗱，咁啊要啦， 喺呢個佢嘅選區咧，咁就會對付你啦。我覺得咁啊，翻嚟咧就講下港大呢個蒼澳內閣呢單嘢啦， 犀利喎蒼。 咁啊點嚟嘅呢個咁巧口嘅呢個咁樣嘅上妝嘅名？ 咪咯，其實蒼澳點嚟咧？ 蒼係咩啊？生蒼個蒼啊， 蒼井空個蒼啊， 蒼井空個蒼，好似係喎，真係 蒼茫大地，傲骨依然。 蒼茫大地就傲骨依然，講乜嘢啊？佢我就嗱，好多人就話：喂，呢啲學生又冇乜參加過左派嘅學生組織學協， 都唔知咩人， 又冇係左校出身，又唔係鄉島，又唔係呢啲左校，跟住又冇做過嗰啲嘅青年民建聯啊，咁 冇啊冇啊，完全 咁啊，完全呢個鄭振熙係嘛？ 鄭振熙冇錯， 蒼澳嘅呢個學生會嘅領頭人咧，主席。 嗯， 咁就嗱，我哋一聽就知出事啦。你一讀完嗰首詩，我哋呢啲細個喺呢個黃大仙東頭村黑社會區長大， 交流詩出嚟先啊。 最識就係交詩同埋 蒼茫大地 念詩，呢首咪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咯？ 咁熟嘅 毛澤東嘅詩詞咯， 毛澤東選擇嚟嘅。 是啊，毛澤東的詩詞咯。咁呢、這個跟住咩啊？傲骨啊， 傲骨依然咯、 啊。傲骨依然就唔係啦。咁呢個自己作落去啦，咁低水平。傲骨就差唔多我諗。 傲骨俾人傲啊，有嚟嘅。係 啦，咁咧就呢個裝上嚟嗱、今次就進化咗，我覺得。以前咧就試過係咩咧？ 陳一樂係嘛？ 陳一樂啦。 有個肥仔唔知咩名。 有學協背景㗎啦。 嗯。 有一個收尾而家出咗嚟去做、搞咗個組織嘅。 嗯。 咁就全部都係紅底青年組織。 嗯。 咁一嘢就俾人起曬底， 好快嘅啫。 咁你都試過有共青團嘅背景，嘅內地學生又俾人起一底。 嗰個好靚女啊，嗰個重要。 李專及有呢啲， 有埋嗰啲咩叫藝術照，佢叫唔叫鹹商藝術照？ 有藝術照， 有藝術照。 諗住收兵， 幾靚嘅，有黑絲咁樣，我睇過。 選舉嗰陣時收兵嗰啲， 係咯，頭靚女啊嘛。 係啦，咁咧就今次就醒啦，我覺得進化咗， 乜都冇啊， 就係叫做陳海欣戰略啊。咁我哋分析下健康大事嗰陣時都講過。 嗯， 就係話而家共產黨係全部變咗招嘅，鄭榮信好，陳海欣好，佢唔需要揾一陣阻味嘅，或者係根本你揾唔到個組織嘅淵源， 抄都抄唔到邊度出嚟。 佢係咪跟阿劉乃強個仔出身嘅 咧？係 唔係跟阿呢個咩啊？阿鄭乜鬼啊？阿林阿689以前條僆 啊， 跟佢揾食做佢助手噶嘛？ 嗯， 咁咧就。都是港大的，都是跟劉乃強的兒子玩埋一堆的。 陳什麼染那個女人。 陳染就是共青團啦，就幫梁振英競選啦。咁但係呢啲今次呢啲鄭振熙完 三件都 起唔到底喎、 啊。 拜託高登起底組。 咪囉。 開開工先真係。完全起唔到底。咁、我就話呢這個同陳海欣爆出嚟一樣。就係呢佢吸收嗰啲人咧，佢唔需要你以前係有個組織背景嘛。 我細細個入咗去先。 你入咗去工聯會嘅屬會下邊。 打對帽先入咗嚟。 就係做呢、這個或者青年嘅組織、民建聯，或者助選，或者社區幹事咁樣。咁或者學生組織、學協咁樣，或者加入青聯咁樣。咁而家慘啦，佢知道孭住呢啲朵咧， 一開波就脫腳。 是很快的，負面宣傳來 了。是啦，所以呢， 滲透啊， 就等於陳海欣一樣啦，鄭永信一樣啦，所以我說這個模式是會活學活用的。 即是扮中間路線。 他是找一些形象是中間的，所以你問他，他說你支持哪個政黨，或者你覺得自己像哪個政黨呢？他說自己像民主黨。 民主黨多得你不少。 我是胡志偉，多得他不少。 死了，民主黨。 那就是民主黨是中共卧底，如果是這樣。 他們說贊成有郭其花，又說贊成即是將這個 DQ 撤職，這個戴耀廷。 撤職戴耀廷，贊成 DQ， 政綱上就是左到無倫的了，我覺得。 我覺得還說民主黨添，死了。 政綱上是左到無倫的了。咁然後呢就再加埋呢啲港人港地加持，大家知咩 話呢班學生理性嘅點啊，呢班學生港人港地話。 咁啊，大家把握機會啦，仲有幾場嘅諮詢會嘅。 連續幾日嘅好似。係 啦，仲有幾場嘅諮詢會嘅。咁啊，今日嗰場好似揼到其中一個人好似喊。 喊啊，嗰個女仔啊嘛離場。 嗱呢個我覺得亦都係計算當中喎。 即係喊嗰下係要。 一定係。 其實咪舐一舐嗰啲白花油。喂，喊啊臨走要舐一舐先。 即係呢個就係交氣嘅啫，你問我。 白花油。 大佬出得嚟去上莊，攞得嗰個咁嘅政綱出嚟，經歷過2014年雨傘運動， 咪咯？ 你唔知道會遇到咩處境？ 喂，實會預咗要答乜嘢噶啦？ 喂，未掟你未掟嘢已經好好噶啦喎，已經係。 我睇現場啲片好黑就係學生。 未衝擊已經好好噶啦。 冇衝擊，冇衝擊。 我都見唔到阿黃浩明啊，唔見到社民連啲友喺度喎。 我最多話佢咩港奸啫嘛，鬧一鬧冇啦。 咪咯，好斯文喎，真係 極之斯文啊！所以即係嗰啲學生會挑剔佢哋，唔似之前衝擊所謂啲左膠裝咧，又攬一成，又話左膠又成。 係啊， 十八層地獄又成， 同埋嗰啲本土派嘅衝擊咪仲犀利？ 唔見曬啦，嗰班退聯嗰班喺邊度？係 咯，點解唔見咗嘅咧？ 喂，呢啲即係你話 對待， 喂咯， 對待呢個咁嘅蒼傲啊， 蒼傲係啊， 啊蒼井空內閣嘅咧，點解？ 嗰啲咩？ 嗰啲本土裝咧，喂， 達去邊度咧？ 嗰啲中大啦、港大啦嗰啲退聯嗰班， 唔見曬啦。 白票焦土射落海嗰啲，點解對住啲共產黨嘅 斯文嘅 卧底學生 咁錫住佢咧？點解？ 可能佢會話嘅，你點知佢係卧底？ 你又知真心交咧？ 咁嗱，人哋話民主黨，你咁憎民主黨，點解你唔衝擊佢咧？ 佢話民主黨啫， 咁你咪當佢民主黨衝擊佢咯，係嘛？ 咪咯，會更加勇猛喎。 所以我就話佢必勝。你問我， 冇人同佢爭噶嘛？ 第一冇人同佢爭，第二亦都。 自用當 大家唔去進一步揭露呢班人嘅底細， 嗯， 咁我覺得咧當選都好嘅，我覺得 有咩好啊？當選咗， 即係嗱，符合焦土要求嘛？ 啊，係喎，學生會都唔要焦土埋， 學聯就搞散埋，我連港大學生會我都唔要，交俾對方 都好喎， 咁咪真正焦土咯。 唔係啦， 直情 係 幫佢哋助選，我覺得應該 改埋會章啦。 唔係啊，直情係派傳單幫佢哋助選啊。 好喎、 啊，叫人投呢個蒼龍內閣啊。 唔係咯，我哋要招土到底， 大招土就俾佢哋執政， 學生覺醒啦要。 俾佢哋執政之後，睇下你班港豬 出唔出嚟， 仲出唔出嚟咁樣。 咪咯，我哋更加要提議嗰啲資源更加分配俾大陸人啲嗰啲學生。 將大學嘅學位而家12% 就加到25% 係俾內地生。 啱啦，加多啲。 內地生嚟咧就一定要有宿舍，仲要係最好嘅宿舍。係 啦，俾香港排先。 是嗎？ 大陸人優先。 咁然後呢就係升讀呢個研究生嘅話呢就內地人優先。 同埋要用全部普通話授課。 全部普通話授課。 啱晒啦。 除咗英文之外 全部 普通話優先。英文先係第二。 好喎呢個。 上堂完全唔準講廣東話。 嗯。 咁咪招土囉。 同埋嗰啲咪囉內部。喂不如學生部轉埋簡體字唔好學院轉簡體字啦學院。 咁、哦、會㗎喎我覺得。 話點都係囉。喂我哋咁多即係內地生你要尊重佢哋嘅文化嘛佢哋唔識睇學院咁點得 呢全港招土你係做唔到啦。 咪囉。 係咪 港大招土啦。 當然啦陳海欣當選啦咁都係招咗㗎啦你睇。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就係將港大變成招土咪可以實現大家嘅招土夢想囉。 嘩點呀招土夢我哋有個唔係中國。 招夢啊。 招夢。 係啦。 招招夢夢。 充滿招氣啊。 有招氣勃勃 啊。係啦充滿招氣。 啊幾好啊。 咁所以呢我就鼓勵嗰啲本土派嘅學生仔呢、就應該加入一就加入蒼傲內閣啦如果唔係呢就義務幫佢助選。既然呢個係符合招土理論嘅話。 咪囉。 咁仲要係現場裏面呢係要去壓制嗰啲左膠、 反對聲音 走去反對走去批評佢哋嗰啲嘅提問嗰啲人。 啱啦。 係令到呢個其中一位女士痛 流淚咪囉。 痛哭流淚係啦。 真係唔啱呀你哋。 真係唔啱我覺得。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叫做奪捨係會一路上演嘅。 更加多異形㗎嘛。 佢表面上係民企。 嗯。 真係順風一樣。 即係順風一樣初頭。哇 香港人創辦王位。 幾辛苦啊嘛。 係咪香港人創辦跟住後面你睇下順豐個發展順豐順水點解 嗯。 咪就係咁囉咪就係蕭建華古仔囉。 順豐順水。 咁咪後面有個曾慶紅嘅話你咪順豐順水囉。 好似高高嘅咪。 郭文貴以前都係㗎。當佢係公安副局長嘅馬建嘅馬嗰陣時 嗯。 佢咪順風順水咯， 出入平安啦。 好啦，當阿習近平搞冧咗佢啦，所以我就係話、西隧方案，林鄭唔好咁開心啊。 嗯， 蕭建華係習近平要對付嘅人嚟㗎， 咁拍錯馬頭攋嘢。 因為佢係曾慶紅嘅頭馬。 嗯， 咁而曾慶紅嘅頭馬搭上曾慶紅頭馬嘅張崇橋。你而家俾咁大筆錢佢， 你 有咩後果咧？咁樣 走資喎，真係 嗱，唔係唔警告你啊！一場同事真係， 有聽節目你有聽嘅，有 梗係啦，真係唔係唔話聲俾你聽啊！當呢個整頓嗱，蕭建華就夾咗翻去啦， 咪咯喺個四季酒店啊嘛， 喺四季酒店夾 翻 去啦， 嗯， 咁啊，郭文貴就著咗草啦， 好彩去美國有少少啦。 咁究竟幾時輪到重慶或者深圳成哥咧？咁大家心照啦。逢親嗰陣時，九十年代叫成哥嗰啲，大家知邊個睇㗎啦？ 唉，明啊， 老江年代㗎嘛， 咪咯，全部都係江派。 喺嗰個年代可以空手白手套去搞地產，周圍喺重慶圈地， 嗯， 嗰啲咩人啫？喺深圳圈地， 咪咯， 唔通你同我咩？ 我圈地俾人圈咗有份 嚇， 唉， 咁所以我就話嗱，呢啲今次有機會做到嘢啦，就係、將港大 係啦 變成呢個焦土。咁咧就大家亦都唔好帶對啲學生仔帶個 hush 我， 係啦，唔好怪佢啦。 係啊，人哋咁 fragile， 咪咯， 咁弱小係嘛？咁、你熬人兩熬啊，喊添。其實但係我睇個報道係唔知道乜嘢喊喎。 佢就有咩流淚離場咁樣啫，冇片睇添。 係咯， 係咯， 係因為問問題太過尖鋭啊，定係覺得好委屈咧？ 定係好感動咧？ 啊，既然咁有傲骨， 咪點解喊咧？ 同埋咁豪氣，蒼茫大地誰主浮沉、啊？即係毛澤東，即係同阿吳秋北同一條水嘅、啊。 唔係咯，嗰種個霸氣，唔應該喊噶。 啊，係啊，其中加多個政綱應該係將聖誕節取消， 係、 然後改為無誕節。 我聽講佢哋好似話唔知平安夜食粉咁啊，自己上裝嘅咯，三個咁啱撞到個報道者。 你信唔信 啊？你信咪信咯。 你信唔信啊？ 咪咯。 是嗎？ 不管信不信，我反正我信。 我都信喎、問題在哪裡吃飯的啫？ 少三個是嗎？ 在中聯辦吃飯咯。是嗎？ 慶祝無誕夜誕節。 現在是不會上莊的人，一很有理想很有理念的人。是不會有無厘頭上莊的人，現在這個政局。 是嗎？ 是嗎？一是就很有理想很有理念，繼續衝擊。 有理念就不會做這些事啦。 一是就什麼呢？一是就後面有個黨國機器。是將會這些傲倉倉傲啊。 倉傲啊。 成功模式是會一路複製在八大院校，我告訴你，所以我很希望他們當選，真的八大院校都成為焦土， 放心啦， 你說這個終於實現了這個夢想， 不是你上屆又不知道很多間學院不知道八間七間全部斷了裝的嘛， 是啊， 不是現在就離了，即是那些都是拆大台啊，以後為政出來了，現 咁冇嘅，到時到後又搬個龍門嘅啫，又講個第二套囉，最衰都係泛民囉。 最衰泛民， 最衰都係郭少傑補掉囉。 就算俾我哋插你都出嚟頂㗎嘛，咪先。 唔係囉，最衰都係張超雄支持三水分流方案囉，咁得囉。係咪？因為呢個世界好簡單，互聯網時代全生全滅。 嗯。 好多嘢根本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叫人杯葛六四嗰個中大學生會姓周嗰條友？ 肥仔又話唔見咗，肥仔唔見咗。 個彭人去咗邊咧？講到自己咁勇武，又話要推翻共產黨，又話要香港獨立。 是喎，唔見曬喎，真係。 係嗎 ？Facebook 都唔見出聲喎，呢啲嘢都。同埋上次你浸大嗰陣時，有個學生咪話要開除會籍之類嘅，咩有個？ 嗯。 即係反對喺學校度抗爭，都冇出聲喎，嗰班。 嗯。 又唔出嚟喎，又去曬邊度咧？ 啊，咁冇嘅。 浸大醫生俾人搞啦。 通常都係開咗個頭之後。 啊，散開係嘛？ 就 閃開。 家做嘢就閃開㗎啦。 做到嘢就出嚟 cam credit。 大家都明㗎啦，呢啲即 係呢啲模式啊。 所以我哋好鼓勵八大院校都成為焦土嘅，我覺得。 焦土聯啦，應該唔好學聯啦，叫。 係啦，成為呢個焦土學聯。好啦，就無謂再討論呢啲咁嘅人啦，我覺得，即係嘥時間，我覺得。 嗯。 咁啊，除咗呢個派錢， 嗯， 三隧分流之外咧，就預算案咧就應該就會 差唔多啦。 新年之後翻嚟就會嚟料㗎啦。 嗯。 咁啊，今年嘅財政儲備咧，財政盈餘咧，我估咧。冇去年咁多，但起碼政府而家吹風就話得三分一，我就絕對唔信嘅。 年年都吹少㗎啦， 我覺得起碼係有一半嘅。 嗯， 咁好多政黨就提出佢哋嘅 wish list， 就係希望財政司做乜做乜。你問我，我係泛民，我就唔會提。 寫咩啫？寫嚟做咩？佢會做俾你咩？ 唔係啊，最重要就係因為佢根本上已經係親疏有別啊嘛。 嗯， 親疏有別嘅話咧，建制派呢啲奴才點樣坐大咧？ 嗯， 係因為有行政資源。 咪有資源更加大組織咯，有錢去做大組織。 咁另外係咩咧？重大嘅政策上面咧，政府係會鬆張嘅， 嗯， 係打牌俾佢食嘅， 嗯， 唔係俾佢上添啊， 食埋糊。 仲要係明知你叫卡窿五萬中張嘅話，即刻拆俾你啊！自己做緊清一色 萬紙，自己插牌俾你上啊， 都拆俾你西糊啊。 嗯， 咁所以咧，以往 就提呢個 wish list 見財政司，你問我呢，其實呢啲嘢都可以限飯。咁大家就會話，咁入去議會做乜嘢呢？ 冇嘢做， 你用個議員嘅名義去揭露政府嘅衰嘢。 而唔係爭取啲乜嘢。 唔係，你係做 KOL。 嗯。 你係用議員嘅身份去做 KOL。大家聽唔聽得明？唔係再以政黨，唔係再靠呢啲咁樣嘅所謂嘅組織機器。因為唔 work， 你睇你喺場人敗選已經知㗎喇，我 覺得。咪都見到出曬嚟啦。係 啦， 結果 真係唔 work 嘅嘢。所以你仲沉迷於呢種咁嘅議會民政方式呢？四年又四年，四年又四年。 係我哋爭取入去議會發聲咁樣啊。 好啦，咁你點樣做到 KOL 呢？就係你應該爭取啲會面係公開嘅。譬如見張建宗得。 見開，唔好閉門。 有記者喺度。 啊， 閉門見，唔見。 開 live 公開見，係啦。然後咩呢？然後做場大龍鳳。然後拍台走人。 公開執 行。咁我話就話你有料到啦。你就真係變成 KOL 啦。喺立法會裏面冇鏡頭嘅抗爭係冇意思嘅。 真係冇意思，冇人 繼續最多就係俾人揼完一輪之後仲要起訴。跟住隨時連個位都冇埋。你係要把握裏面嘅機會係咩呢？係令到嗰啲圓秋發爛渣。 係呀，等佢揭出。 你鬧嗰啲陳凡係冇意思嘅，你問我。 軟皮 陳凡嘅民望已經不朽都係咁低㗎啦。 你鬧唔鬧都咁衰㗎啦。 陳茂波嘅民望就一路都係咁低，冇升過，自從劏房事件之後。你再鬧多幾句都係咁低㗎啦。不過實際上香港人要佢哋出氣，你攞住個議員身份幫我哋出氣。咁所以你要對付嗰啲人呢，其實就係嗰啲奴才。係咪？以往喺議會裏面嘅肢體衝突呢，我覺得係無謂嘅，其實根本係。 同埋你而家見到啲肢體衝突全部即係成本太大啦嘛，真係要坐監㗎嘛。 冇意思呀。 咪你監坐完咁點呢？ 冇意思呀。 真係冇意思，完全唔知為乜 喇。係啦，咁你話預算案要準備嘅就唔係 lobby， 政府而家寫好晒㗎喇份預算案。建制派睇過添㗎喇，我覺得。 喔、哦、之後就而家出單張話要求政府爭取乜乜。 所以你而家見到佢哋拉晒 banner 喺街，你就知道嗰個已經係預算案嘅內容嚟㗎喇。以往我所知呀，根本無論立法會答問大會好、施政報告好、財政預算案好，係全部打龍通嘅。佢哋嘅黨嘅核心高層係絕對知道曬今年嘅重點， 寫好曬啦，已經 亦都發咗命令落去，然後點樣成功爭取嘅？呢個係一個局嚟嘅，根本呢、這個局亦都唔會侵犯民玩嘅。咁你繼續喺出面咧，日日走去星期六，日走去示威講預算案有乜用咧？你問我，即係大家要諗一啲新嘅方法咯。我覺得，譬如睇下陳茂波有啲咩公開活動 啊， 然後一路拍片一路嚼佢都得嘅喎。其實，點解唔得咧？ 係啊， 係咪大佬一個匿喺？咁收緊40万人工， 咪咯， 寫網址嘅契弟，喂大佬，我仲辛苦，佢多多聲，大佬4000蚊都冇，係咪一條咁嘅契弟收40几万人工， 咁好做嘅咪咯？ 大佬財政盈餘唔使做，全部現兜兜，地產商 stamp duty 印花税係咁進攻，係咪做財政司有咩咁困難啊？我覺得，所以唔好再玩呢啲咁嘅把戲，我覺得，即係財政預算案。成功爭取啊 ，lobby 呢個陳茂波做乜做乜啊咁樣。 咁應該做啲咩呢？自己真係 嚇， 咁唔反對佢啦。咁做乜呢？ 唔係你不外乎而家幾樣嘢嘅啫，我覺得。你政府龐大嘅財政盈餘，係嘛？你問我好簡單，通派呢個係最簡單嘅，係嘛？仲要定位唔好6000蚊，6000蚊以上 一皮嘢啦，我有澳門咁樣 一皮嘢通派，其他乜都唔使講。呢條數佢一定唔會走。好啦，到佢而家派緊4000蚊俾嗰啲新移民嗰陣時 候， 然後佢一皮嘢一定唔找數㗎嘛。 係啊， 咁你就會 contrast 到啲市民就會興。 點解佢有我冇囉，佢又有。 爭取得到㗎，大家開心，你問我。我當你神咁拜啲，如果香港人每人有一皮嘢。 我開心㗎，成皮嘢。 係咪點解唔開心啊？ 與民共樂㗎真係。 唔係囉，點解要將我啲錢擺喺政府裏面攞去填海，做埋啲無謂嘅大白象工程。你睇而家聆訊緊嗰個冇人留意啦。沙中線。 唉，成日都咩鋼筋染到， 大佬嗰啲鋼筋扭到四成，都田北辰話冇事。 你加固得㗎啦，冇事㗎，加固有轉態。 所以你睇到呢啲建制派，無論佢一起步嗰下幾咁兇狠都好啦， 去到 最後尾就碌緊嘅啫，其實即係攞隻眼喺度碌下碌下。 即係閒姐咯，喺個議會鬧到勁個泛民咁倒投票，咪又棄權咯。 所以大家就睇清楚啦，其實，你繼續俾啲錢擺喺政府，個後果就是陳茂波式派錢， 他幫你派了他的錢， 再不是就派給西瑞的母公司，重慶李嘉誠、中信這些企業， 再不是給民建聯， 再不是就是益民建聯去成功爭取拿來做選舉機器， 因為做地區不知道什麼班， 如果就不是就做音樂噴泉給自由行，所有的基建包括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戲曲中心， 叫做私處中心，我是相當反感。好多我認識的文化界的人就說，那日本的能劇都是用回日文的來啦，不會叫做 Japanese Opera 的啦，這樣。 嗯。 喂大佬啊，一個名字你不理人家叫做什麼，能劇為什麼因為人家用那個名字呢？因為日本的文化在很早已經打入去歐洲，脫亞入歐。 嗯。 人家尊重日本文化，所以用能劇的名字那時候不是叫做 Japanese Opera。 嗯。 是用回能劇那個英文日文那個翻譯。 正如功夫而已，你都用回功夫。 功夫他都是。 咪都講廣東音㗎嘛。 因為功夫電影 ,Chinese 功夫 早出咗。 香港嘅功夫電影一早打入國際。 嗯。 但係香中國嘅戲劇從來都冇打入國際。 你唔會叫武術中心㗎香港。 所以人哋叫你做 Chinese Opera 就係咁嘅意思。你班友就自嗨喺度，就話我叫做私處 XY。 私處。 XXI。 私處。 處係咩 ?QU 好似 係。 係咪 XIQU? 我唔識鋪。 XIQO 啊。私處中心 唔識讀嘅啫， 嗰個建築設計就已經起到成個私處 咁樣啊嘛，佢個 已經起到成個私處咁噶啦，個名字又叫做私處，簡直就係自取其辱。你係為咗討好大陸佬，你問我， 嗯， 我成日覺得呢個戲曲中心係嘥 Q 氣嘅， 同埋連自己阿姐都 連阿光明 全 都話你咁 Q 貴租，我點租啊？ 點維皮咧？佢點 好啦？跟住由公帑去補貼嗰啲全國嘅戲曲啊， 嗯， 京劇啊， 能劇、昆曲嗰啲啊， 昆曲啊嗰啲咯，咁邊啲人去睇啊？唔通你同我香港人睇啊？ 咪大陸大媽咯，又嚟香港睇。 係少數香港好精英、好精英嗰啲會睇昆曲， 嗯， 係嘛？但係嗰啲係始終係佔少數，係咪值得要用咁多錢 去補貼咧？ 點解唔係藝術節去處理咧？呢啲， 嗯， 係一個常設嘅戲曲中心咯。 係啊， 係咪常設嘅喎？ 嗯， 你點填嗰啲 program 啊？ 填都填唔晒，之後咪話齋咯，咪派啲平飛俾啲工聯會啊、民建聯啊地區派飛咯，派俾大媽去咯，補貼。而家做緊呢樣嘢㗎。 所以我話你納咗税，講咩財政預算案啦？翻去對我一開始講醫院嘅問題。 嗯。 政府每年抌咁多錢落去起基建，仲話迎難而上繼續起，搞好一個公共醫療， 嗯， 就好難，搞衰係好容易。 嗯。 係咪？曾幾何時，香港嘅公共醫療無論係醫療的技術水平各方面都是冠絕亞洲，比日本更先進，比台灣更先進， 嗯， 但現在搞到好像孟加拉、巴基斯坦， 其實這個不是故意這樣做的，就是令到香港即所謂公共醫療的質素下降到這樣，第三世界 很簡單，我告訴你這樣做香港所有公共服務的質素都會下降的，當你的貧窮人口不斷增加， 嗯， 而這個貧窮人口的增加你控制不了，沒有規劃， 不是我是故意 增加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進來， 嗯， 來的人是什麼經濟背景，咁你點規劃呢？ 同埋而家佢哋所有 嘅審查，所以點解交通、教育、醫療、民康設施全部唔掂呢？你想 book 個球場打波幾咁困難呢？而家 唔使 book 㗎啦，係 咪？你想去睇場戲，你想去睇個香港電影節， 嗯， 最受歡迎嘅開幕電影幾咁困難呢？ 嗯， 大佬全國人同你競爭， 喺劉華咪囉， 睇劉華咪囉， 啲黃牛黨嘅大陸廣州落嚟嘅。 嗰條友咪俾人老笠， 最好笑俾人老笠嗰啲錢， 攞住十幾萬俾人老笠， 俾香港嗰啲所謂嗰啲叫咩黑幫啊、 南 亞 裔 嗰啲，濕佢攞錢咯， 濕咗佢黑佢錢啦，係啊，咁你諗下啦，財政預算有咩意義？呢個係咪我想問下最 fundamental 嘅問題？ 嗯， 呢個係咪香港人嘅預算案？我想陳茂波係答一個問題。如果你立法會議員，你聽緊我哋節目嘅話，你只係問一個問題：呢個係咪香港人嘅財政預算案？你唔好細眉細眼睇佢俾咗幾多錢去幫嗰啲嚴重弱智。看他幫了那些藥物名冊裏面那些罕有病那些人，你就給票他， 嗯， 這個是最衰格的功能組別， 嗯， 那種的態度， 但他這樣 說，這個就是蛇齋餅種的意識形態。 如果他們一反對的時候，我們真的那個阿婆和那個即是患癌症末期的病人真的沒有藥的，他實在這樣說的，這 個是政府的責任， 啊， 去照顧弱勢社群， 嗯， 是不是你不爭取政府就不應該去處理那些癌症病人那些藥櫃的問題， 嗯， 是不是？是不是那些小學的學位教師就永遠都不落實呢？如果你教協不爭取的話， 會的，他們想的，如果我們不支持那就成回我們 那你就發動那些教師去圍他咯， 就 是發動， 就是發動不到咯，他們不會發動， 那是你的問題咯。我就是說司徒華的年代由支聯會由民主黨 有這麼多個組織， 是由民陣的支持的義工組織， 嗯， 教協有沒有受過教育局的絲毫歧視啊？在這個誰說孫明揚做教育局長的年代敢不敢歧視教協，就算人家不來教協的周年慶典都好，實際上有沒有計傾？我所知當然是有啦， 嗯， 需不需做出面？當然不用，因為你有實力嘛， 咪就有實力會反對先同你傾。 你有 muscle， 人哋咪同你傾咯。當你跪低嗰陣時候，要乞求嗰陣時候，人哋咪施捨俾你咯， 跌少少俾你啊。 咁你 收聲， 慣咗施捨，你就會諗，當你習慣咗攞施捨嗰陣時候，你就唔會挺起胸膛，有腰骨做人噶啦。 攞第一下或者 你代咗第一下之後，你就等於攞中援嘅一個三十歲嘅金毛飛噶啦。 攞咗之後翻唔到轉。 教協而家係變咗一個三十歲嘅攞中援嘅金毛飛啦。 攞政府中援啊嘛，而家 拍院嘅金毛飛虐待細路嗰啲，你睇下嗰啲案例啊。 都係嗰兩個案例咯。 法庭嗰啲全部都係噶。當你靠個政權施捨一啲嘅你嘅界別利益俾你嗰陣時候，你就唔會再有腰骨同佢拍台爭取嘅。 咁佢哋可以話，即係我哋要生存㗎喎，生存唔到我哋做乜都做唔到㗎喇，做啫要靠資源㗎喎，所以。 我想問下你啦，司徒華咁多年有冇跪低喺董建華面前去攞利益？而教協喺司徒華嘅年代係咪生存唔到呢？我想問。 唔係，就係點解要介入自己有個超級市場，同埋有 超級市場同個匯子？ 點解要 點解嗰陣時係辛辛苦苦要將嗰啲錢攞去買匯子，準備九七過渡呢？ 佢就係唔想俾你收埋到㗎嘛。 就係唔想靠政府，當你而家包括工會，你都要靠再培訓基金去俾錢，你去辦嗰啲再培訓課程嗰陣時候，你嘅腰骨就冇噶啦。其實係好簡單嘅啫，即係話你等於做一個網台，如果你係要靠一大筆嘅錢係嚟自一個嘅廣告商嘅話， 某某咩， 或者你係要嚟自某個人嘅捐助嘅話，咁就冇噶啦，真係 玩完噶啦，成就。 咁你話教協咁分定點嚟啊？你咁多老師。 咪咯，咪收會費啊！ 會費眾籌乜都得啦，全部都中產，仲有咁多退休嘅老師係攞緊 pension 嘅。 嗰啲唔少錢啊，呢個月三四萬計啊，攞到。 所以我就話張超雄支持三税分流方案，我都好失望嘅。其實呢個唔係你攞咗某啲界別嘅利益，你就可以支持嘅。我覺得 其實啱呢個即係落入咗你話即係地區，唔好講政治啊，即係話 其實你同蛇齋餅粽有咩分別咧？如果係咁。 即係慢慢變得民業化呢一樣嘢。 係啊，你咪唔理政治囉。 我哋唔好 大環境就繼續國歌法、國旗法23條繼續去。 我哋唔好表態。 繼續 DQ 朱海迪。好啦，跟住佢禮手就喺你嘅功能組別裏面去收買你。然後你就睇住功能組別嘅利益，然後去同佢做政治交易。呢、這個就係大家如果有聽我節目過去一兩年嚟。 講好耐。 我一路批評呢個泛民嘅一個原因，而家係轉態轉勢嘅時候。既然林鄭月娥是要執行到底是親疏有別的，為什麼你還要將你的熱面孔貼去人家的冷屁股那裡 呢？不是，他還念都是這樣惡形惡相，還有你說國歌法到現在有次民主黨就說、他那個條例立得不清楚，可不可以清晰立清晰一點、是應該立都不應該立，不 怪得蒼澳內閣說自己是民主黨。 不是你跟他爭那個條例什麼細節嘛，說什麼不墮法網應該立都不應該立嘛。 而家係成個香港治港嘅路線嘅問題， 嗯， 即係好簡單。希特拉喺德國執政嗰陣時候，佢俾你教會可以繼續做離殺， 暫時 繼續做呢個崇拜。咁你係咪就去支持呢個納粹嘅政權？ 佢唔喐， 去屠殺猶太人呢？然後跟住揭露咗嗰陣時候，你就話自己唔知道。大佬好多天主教嘅教皇都係支持納粹德國， 到佢自己被人搞嘅時候啊， 係啊， 嗰句名句就係咯，得翻你自己一個嘅時候，冇人撐你啦。 所以我就話納粹係一個共業，香港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都係共業嚟嘅。大家對住三聯咁樣去刪改學者出版嘅書，唔出聲。 唔係咯，你教協有冇出聲明？ 香港咁多大學，我咁多同學喺大學教書，薪高糧準，十幾二十萬人工，聽聊鐵飯碗， 都唔出聲。 我哋就話已經俾人封殺，斗領都冇收入啫。大佬你十幾萬、二十幾萬。鐵飯碗做到五十幾歲，仲有幾年就退休， 有乜顧慮咧？ 邊個你有乜嘢顧慮？係 咯，其實有乜顧慮？又唔係要揾食咩？成日上曬岸， 係嘛？ 點解唔出聲咧？ 然後你目睹呢啲咁嘅事，反而出聲嗰啲係普通人。 其實你咪覺得好似我喺巴士嘈大媽一樣咯，個個坐曬喺度咁樣望，哦咁樣有人嘈出聲好喎，佢會死啦。 咪等於我喺地鐵 一樣咯， 一樣啫嘛。 即係講啲咩教授咁啊，雷鼎明嗰啲咪啱啱巴士嗰啲乘客咯。唔出聲嗰啲囉。 調返轉啊，雷鼎明真係少返你添啊。 喂 ,Q 事咩死眼仔。 光頭仔仲咁多次啊你。 做家兩 啊。好心你好惑啲啦，人哋遊客嚟都食下嘢有咩問題啊。 仲有人啊咁樣啊。佢冇失望㗎啫呢一樣。 唔係，所以我話嗰個係一個咩人有咩政府嘅其實。 係互為影響嗰兩樣。 係互為影響。 唔係就一樣影響單方面。 亦都你明白到點解，即係雖然我選舉嗰陣時候支持李卓人。 即係所謂嘅揾個冇咁衰啦，其實都係。但係點解啲人唔出嚟投票亦都係有原因。我覺得唔係全部都係焦土嘅。 嗯，好多即係我所知朋友心黃嘅，真係含淚嘅。 唔出嚟投票嘅唔係焦土。 唔係，甚至啲朋友佢甚至唔出，我唔怪佢，因為佢哋已經失望到底啦，已經即係同我底線唔同，每個人個界線。 而佢係目睹香港發生呢啲事，你班人唔單唔好話唔出聲，係唔做嘢。唔做嘢，你睇當日喺城市論壇，力斥其非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得范國威一個， 冇啦，佢得唔出聲，得一個啫嘛。 係啊，仲要俾其他人圍攻添。 嗯， 所以我就話你見到呢、這個就係、是、你唔好以為嗰啲嘢唔變嘅，其實已經變緊啦，其實。 唔，你自己已經變緊啦，開始諗下。係 啊， 自己變緊啦。 你睇三聯呢單嘢有冇人出聲？有冇一個學者出聲？ 咪幾日都講啦，冇啊。 大家繼續將自己嘅作品交俾三聯出。 嗯、 我在蘋果日報寫這麼久讀書的專欄，我是不會介紹他的書的、 嗯、 很清楚這件事，因為我是不認同這個出版社、 嗯、 他所做的一些的政治行為，即是等於 Nike 的血汗工廠、 嗯、 當他在印尼用一美金去請童工去做波鞋的時候，美國消費者就會杯葛他、 嗯、 這個就是所謂的我不跟你說政治，我跟你說良知而已、 嗯， 就算你話政治好污糟邋遢都好， 嗯、 我同你講良心， 講道德啦。 一個企業係咪需要有良心？ 嗯、 對於佢自己營運賺緊錢嘅地方嘅社會，係、 嗯、 咪要有個良心先？ 嗯， 順豐也好，三聯也好， 嗯、 商務教育圖書公司也好，嗰、 嗯、 啲電信公司也好，做緊而家幫襯緊華為做 5G 嗰啲電信公司也好， 嗯、 你係咪要對呢個地方有良心先？如果冇咁點啊？你問我啊、 嗯， 我覺得就唔應該袖手旁觀。就算我發起一個人，有一個人 follow 杯葛都好， 都好啊，冇都好啊， 都應該我覺得。 嗯， 因為呢個正正就係要令到其他人覺得做壞事係有成本嘅。 而家就係做壞事冇成本。 而家唔單止冇成本，係有利益啦。 睇陳茂波咪知道咯。 如果你係好簡單啫，你係港大學生。 嗯， 你梗係選完學生會加入青年民建聯啦， 我梗唔入。 你見到周浩鼎， 哇！林林 你見到林林，你見到啦，啊呢、這個鄭榮信，你見到陳海欣， 扶搖直上， 全部都係樣板嚟嘅，扶搖直上嘅，係嘛？所以你就話所有呢啲契弟，咪全部共產黨最叻噶啦。 嗯， 你做特首咪睇曾蔭權 嚇，賴嘢啦，唔聽話， 幾千萬律師費坐監，身敗名裂，傾家蕩產。你睇梁振英， 乜事都冇， 國家領導人貪五千萬咁啊點啊？所以呢個就係最好啊！佢就係將一個活生生嘅例子掟喺你面前。 所以咪你話啲家長點教細路？ 係咪？你睇黃之峰嗰啲，你睇羅冠聰都係坐監， 踎成年監， 繼續追殺，係咪？你睇嗰啲佔中九子嗰啲，個個準備入去坐啦。 你用我所知，學民思潮嗰啲細路去見麥當勞都唔請添啊，快餐店做兼職都唔請，學民思潮啲核心嗰啲，唔係今日啦。 我覺得如果唔團結起上嚟咧。佢唔係喺政治上你去選舉先劃線啊！ 佢連經濟都劃線， 佢喺社會上面劃線啊！ 嗯，佢邊緣化 已經發生緊㗎啦，其實係。 嗯。 喂，坦白講啊，我哋呢一代做傳媒嘅人冇人差唔多，全部冇工做㗎啦，已經 鋸曬啦，咪四廿幾。 正路應該係最有經驗、有判斷力、成熟。 嗯。 喺外國傳媒就應該係掌總編輯嗰啲位嚟㗎啦， 正路咪咯。而家唔使喺度自己做網台啦、嗯，你喺度，你翻工啦。 冇得做啊！全部都你睇。眾新聞嗰班咪囉，楊健興啊 ,Chris Young 嗰啲咪囉，唔出聲，大家繼續耷低頭喺嗰啲報紙裏面搵食， 寫自己專 欄，其他人啊繼續喺度鬥緊嗰啲人工、 嗯、 鬥緊信報啊，鬥緊明報啊，南華早報嗰啲人工、 嗯、 對於呢啲事唔出聲、 嗯、 好啦，跟住到出版社、傳媒、電視台、電台、出版社、 嗯、 到速遞公司、到電信公司 都唔出聲， 到教會，梵蒂岡同呢個中共建教委任主教，係咪？到而家香港嘅主教， 嗯， 將會用梵蒂岡嘅模式委任， 肯定啦。而家 香港嘅天主教徒有冇人出聲？我想問下。 而家大陸咪改制度咯，而啲地下主教全部讓曬位俾所謂國家委任嘅嗰啲主教啊嘛。 喺教堂要掛旗， 要掛旗嗰條友啊。 係啊， 今年 戰部副部長、啊、 今年落咗個指令要做呢樣嘢啦。 同呢個大陸嘅天主教會座談會嗰陣時啊，落咗命令啦，已經係。 教會掛旗，好快香港到嘅啦，好快。 我唔相信香港天主教徒全部都係契弟。 嗯， 我唔相信。但係點解大家唔出聲？係任由呢啲事發生。你問我每一個人嘅力量係好微小，但係每一個人加埋一齊就唔微小。 嗯， 係咩？點解唔教協唔發起就係杯葛呢個教育圖書公司嘅教科書？ 一路唔頂，係咪叫家長杯葛佢啦？ 叫學校唔頂咯。 咪要家長好多家長會㗎嘛。 你一個出版社出教科書咩？對唔住，香港有好多出版社出教科書㗎喎。 係囉，唔一定揀呢啲公司㗎。 點解你要幫襯呢個中聯辦嘅下面嘅企業出嘅教科書呢？ 嗯。 好啦，教師唔出聲，家教會點解唔出聲啊？你家長有份㗎喎，嗰個細路。 咪囉。 你自己學校裏面俾人洗腦俾人荼毒。你自己願意咩？ 同埋最奇怪，而家就天主教入面嗰個所謂反對 TSE 一轉態啦，又冇出嚟反對啦。 玩完㗎啦，我話俾你聽。 天主教 一見交就玩完。 即係當時你嗰時反得最大聲啊！你天主教 一路一路冧，我話俾你聽啊，一路一路冧啊！呢、這個湯漢翻閹之後，根本上就會選出一個中共認可中聯辦額頭嘅主教， 之前 香港嘅書記。 嗯， 唔使諗，你問我。 嗯。 一定是接替杨凌章。 嗯。 咁你諗下啦。外国传媒驱逐马海之后收爹啦 ,FCC。 嗯。 跟住到天主教。跟住再下一步係咩呢？就到传媒最后堡垒啦，我话俾你听。 係啊。 传媒最后堡垒就係肥佬黎啊。 得返真苹果而家得返苹果就冇啦。 台湾苹果好耐之前已经想卖㗎啦，其实係。 係嗰陣线嘅一镬嘅卖唔到苹果。 线咗一镬，孤家线咗一镬咋嘛。 嗯。 是吗？所以我就是说一步一步一步咁諗。如果大家仲係觉得嗰啲嘢係唔关自己事嘅话呢，当佢冧晒之后就冇人出声㗎啦，真係。 好静呀，到时当然。静英英呀，真係。真係和谐嗰陣时。 係呀，你顺丰做呢啲咁嘅嘢，佢而家搵个咁嘅香港总经理制 完嘅件事，都炒咗人啦，算啦。 我敢写包单两个月之后固态复萌。 可以自己试得我哋自己啦，听众好多呢。 你试下寄一张。藏传佛教领导唔好寄达赖一寄班禅喇嘛嘅相，你睇下记唔记得？ 俾埋个职员睇。 系啊， 我寄去台湾，寄去韩国， 我寄去韩国，寄去日本啦。 系咯， 系咪？我哋好多听众去日本噶，系咪？我寄张班禅喇嘛嘅相俾你，睇下收唔收到？ 好啊，听众，可以得唔得先去？ 一定会固态复萌。嗱，所以我好简单，我翻翻去讲你嘅新节目。 嗯， 即系头先讲咁多都系咧，希望咧，即系。我哋开阿 Lens 开一个新节目， 系啊，我做烂头出啦，做就系咧， 我觉得系唔可以净系食花生或者做时事评论，我觉得系需要行动型。 系啊， 行动型系话咩咧？再有呢啲咁嘅顺丰计第事件，系要发起一啲嘅消费者维权行动。 嗯， 任何嘅企业唔系净系针对内地企业，我觉得， 嗯， 你台湾好。就算你成品做呢啲仆街嘢都要杯葛。 係啊， 我覺得呢個係消費者運動，個定位係消費者運動， 嗯， 唔係政治運動。 同埋之前姚松炎講個黃色經濟，我覺得好，我有可行性嘅呢樣嘢，即係推廣翻你自己本土嘅經濟，而去即係去到抵抗嗰啲連鎖店。譬如而家大鑊啦，領展我講屯門為例啦，嗰個商場之前即係話係四億翻身，四十億賣咗，好啦，賣咗俾個機會資本。 你都唔知佢邊個抗議， 大佬都冇得打。 係啊， 打咩大佬啫？ 佢甩咗身啦， 你見 到 個咧 黃咩龍啊？ 唔見咗啦，嗰個冇得甩咗身。 甩咗身啦， 甩咗身已經冇啦。 根本個隱形嘅，後邊可能係嗰啲美國嘅教師退休基金啊， 分眾啲全球環球嗰啲基金去 hold 呢啲嘢。係 啊， 係 hold 住㗎，係啊。 咁我揾邊個打大佬咧？我見面嗰度冇得見咯。 冇喎，真係。 咪所以咪自己要抵制嗰啲所謂啱啱嗰啲。 呢個係金融資本時代嘅特色嚟嘅。 嗯， 就係咧將嗰個股權咧全球化。全球化 系啊， 咁你去抗議嗰陣時咧，呢個可能係威斯康辛州嘅教育基金、退休老師基金崩咗 10% 啊，呢一個就係乜乜基咩基金崩 3% 咁樣，加加埋一嚿嘢，我應該打大佬咧。 所以我就係話消費者行動咧，你可以諗得多啲，我覺得，諗得闊啲，唔係淨係杯葛一樣。 係 第二樣嘢，我成日大家有聽我節目都講叫 name and shame， 嗯， 將嗰啲建制派。好多係有生意喺海外 的。其實可以我聽眾咁多海外呢，有德國啊、英國、加拿大。 譬如 嗯 財委會裏面最口戰嗰個陳建波， 嗯， 實際上佢就係呢個蘇黎世保險公司嘅，呢，個唔係大陸公司嚟嘅。 係啊， 我成日都話一定要令到佢哋做契弟嘢嗰陣時係要付出代價，因為而家任何人只要 please 共產黨呢， 嗯， 佢唔單止冇代價而得到大量嘅利益，包括大口狗呢啲咁嘅人。是吗？等于我当日发起就话一定要唱呢个嘅香港关系法。 嗯。 点解呢？就因为呢个就係你要佢哋痛㗎嘛。 呢个真係佢哋嗰个叫做。 你要捻呢个中国兵啊，自由党嗰班契弟㗎嘛。捻个要海嘛。 你咪见到佢全咁扑晒出嚟囉。 係啊。 要维护香港呢 个。如果唔系嘅话，你喂大佬你日日和你飞。 冇。 走去上街游行。 冇用㗎。 元旦游行、新春游行。你问我真係冇用㗎喎。 到你出手嗰陣時你就話唔好嘅，咁樣取消咗對香港。 我哋攬炒唔好嘅香港。 咁我想問下92年我哋寫嗰條法例托呀而家。 唔係而家用咗就係要。 就係要用嗰陣時你就話唔好嘅。而 家咪寫定要用。其實 正正就係你要佢班建制派嘅人肉痛先至會唔好做得咁過分咋。我唔係要你洗心革面呀。如果唔係香港呢個大敗局係冇辦法殺停嘅。 即係老實講，其實你去嗰啲咩遊行示威集會咧，我成日去㗎啦。你唔好話我即係得把口啦。 喂，我哋選舉，我每一次選舉，我唔出嚟，姚松炎， 咪咯， 劉小麗、李卓人， 全部我出嚟， 係嘛？然後跟住每一次遊行， 嗯， 大佬由田海乜春春 去曬啦。 所以我哋係最有資格講。 你問啲聽眾見唔見我喺度，鑊鑊都見到我。 我哋最有資格講呢樣嘢。 一二百人，我實喺度嘅。同埋 而家唔係，而家係要用聰明炸彈嘅方式。 唔係話下下咁樣，即係佢真係。 真 係 啊！我 示威遊行 要聰明炸彈嘅方式， 針對性咁做。係 針對性咁做。 嗯。 譬如嗱，林鄭呢個禮拜其實佢係去咗 World Economic Forum 嘅，應該係。 嗯。 佢唔見呢個泛民，佢講過佢話呢兩個禮拜我都唔喺香港， 喺歐洲嗰度。 喺歐洲，我想問一下有冇人做嘢？點解唔將林鄭過去兩年？ 係咯，對香港個經濟獨立。 喂，我唔信我哋嘅聽眾，我哋荷蘭又有， 係咯， 冰島都有， 全部都做到。 丹麥又有，英國又多，愛爾蘭又有，德國又有。 嗯， 點解唔可以發動起上嚟？我哋做一份清單， 嗯、即係林鄭做做乜撲街嘢？ 咪 send 去 歐盟 俾國際傳媒。只要有任何一個傳媒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裏面拿來問他咪成功 咪囉俾啲記者俾佢問呢份嘢。 係呀當然問唔到做咗 都好 壞。係咪盡咗自己嘅責任。 唔會等外國傳媒知道曝光呢啲嘢。 官而不就手。係令到呢一啲人出去外國嗰陣時係 name and shame。係令到佢哋感到羞恥。包括香港嘅特首包括香港嘅律政司財政司政務司。所有問責局長都係。佢哋就痛啦，我話俾你聽。 佢哋全部仔女係唔係外國讀書有生意㗎嘛。 係啊，全部就痛啦，包括自由黨嗰啲有邊個喺外國冇生意啊，大陸狗冇生意啊。 全部都分咗外國護照嘅有屋企人。 如果你繼續喺度只係同佢喺度遊鬥喺立法會裏面做肢體衝突。 冇用。 嘥氣。好多人問我哋咁點做有咩可以做。嗱，所以我對你期望好高啊！點解咧？就係爛頭卒呢個節目叫做 咁，真係講，我未其實個名我未度翻個名，諗下仲十分冇冇嘅，好似唔啱喎個節目名。我諗緊 戴斯文， 定係叫乜乜公民起義咁樣，好似 又 好好好講喎。唔係咯，嘢我哋有行動 嘅。睇下以前有冇啲港產片，好似有套叫爛頭爛頭河， 好似爛頭河啊，我係爛頭爛頭乜？其實你係做嗰啲去咩叫啲咩抗議？即自由行太多我都做好好多次做呢啲行動。但問題就係冇咗個延續，我哋或者冇延續性㗎嘛，去完一次咁點樣呢？係咪？ 唔係啦，我覺得唔係淨係做消費者杯葛㗎，我覺得全方位咁做。嗯、所以我話頭先第二樣嘅行動係咩呢？我哋有咁多海外聽眾， 嗯、 有好多係識當地嘅語言，又得英文又叻，日文又叻、嗯、等等呢啲人，咪幫我手囉， 幫我哋做翻譯囉， 或者我哋做咗個 template， 咪、嗯、將佢變成一個當地嘅語言囉。一定要將一國兩制香港林鄭月娥怎樣協助共產黨在香港執行中國模式將它全球化，為什麼呢？因為這件事是中國模式是會向全球輸出的、 嗯、 你只要記住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為什麼會反彈得那麼厲害，因為 前機可鑑， 他看到香港那麼撲街， 香港那麼近見到了， 是看到香港已經玩完了嘛、 嗯， 所以蔡英文暴升十點嘅民望， 就係因為香港嘛。 本來呢個九合一選舉之後得翻半條命， 就係嗰下 俾三個廢佬逼供，要佢交出政權。 咪習近平多謝佢咯，講到四十年咩高雄同胞書，多謝香港咁衰格。 777都係噶、 嗯， 上去集完氣，咩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之後，咪暴跌咯民望。 又係多謝習。 跟住翻到嚟咪搞出呢個奴才黨風波咯， 嗯、 即係呢個中援老人。 嗯、 跟住咪到三歲跪低咯。 啊 因為集完氣飄飄然嘛 即目中無人真係。係 咪佢亦都唔知道嗰啲氣係有毒㗎嘛其實係。 嗰啲毒氣嚟㗎 佢吸咗啲毒氣嚟㗎嘛。咁、 嗯、 所以我就話呢有佢加持呢嗱你見到澳洲加拿大準備禁 5G 㗎喇我覺得。 而家講緊放緊放。到德國呢 佢而家空佢就係話你禁你唔好禁啊你唔好禁啊我喐嬌你㗎。 而家分佢有人自己在手㗎嘛又有幾件加拿大。 喂坦白講啊。加拿大你一定係要靠美國㗎喇我覺得。 唔係你邊個盟友都係美國啦係咪喺你隔離。 你冇得靠你㗎英國立立亂脫歐搞到一鑊粥呢個 David Cameron 根本就係英國罪人。 嗯。 係咪當日為咗 選舉倒一波喎諗住。 政客行為就話 倒輸咗啦。 係你選我啦我就會發動公投啦。 咪嗱嘢 發動公投嗰陣時佢以為有工黨有其他人撐就搞掂。 唔知玩大咗真係。 唔係結果佢 呢條友戇居到係佢睇唔到成個民粹轉向， 佢向右翼去發展啊嘛。 成個民粹轉向啊，當呢個法拉奇呢啲人崛起嗰陣時候， 咪賴嘢咯， 就賴嘢。 你幫佢直頭再起咗啦。 Donald Trump 一樣啫嘛。當個新媒體匯聚咗呢啲嘅 自媒體啊、 民粹嘅意見嗰陣時候，佢好似火山爆發， 直住一個人一個爆發點咯， 就佢爆發出嚟 一個右翼嘅領袖。 好啦，而家就拍拍攞友啦。最好笑啊！而家英國人話不如硬脱歐啦。我心諗你硬脱歐 咧， 即係話冇協議都好，我而家宣布。三月幾時幾月幾日就脫離啦咁樣， 嗯， 仲大鑊。 所以因為嗰啲即係金融公司， 你唔好以為大陸佬搶奶粉啊，而家英國人搶藥啊， 諗住之後會暴貴啊嘛啲叫。 係啊，諗住啲藥會暴貴暴升啊咁樣。 咪買定嗰啲。 咁啊，英國已經不可靠噶啦。最好笑咩？工黨呢個主席啊 ，Coben， 嗯， 大佬仲話進行第二次公投。 公投啊，之前否決之前的公投， 要否決之前的公投， 公投會否決之前的公投。 大佬可以是冇道德到咁嘅地步。 咁啊，二日公投都冇人信咯。 呢個所謂老牌民主國家真係玩 Q 完，如果進行第二次公投嘅話， 死梗啦咁樣。 投到啱為止啊，唔通 倒自己咪 係嘛？所以呢個係好好嘅教訓嚟嘅。英國不能似歐盟，亦都自己歐洲國家自己經濟唔好。 嗯。 法國亦都黃背心事件之後，呢個麥克龍都係內傷啦，遲早玩完。而家唯一可靠嘅得美國。 嗯。 係嘛？加拿大所謂。眼睛五國 唔使諗， 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英國不能靠㗎喇。好啦，然後跟住我哋就係需要咩呢？就係需要將呢啲所謂中國嘅暗地裏操控民企，暗地裏點樣控制傳媒、控制學術。喂，澳洲寫咗嗰本書叫做 Silence Invasion， 嗰本書就係大陸佬影響當地嘅出版社唔幫呢個學者出㗎嘛。 嗯， 其實佢數嗰啲嘢我哋覺得屌有咩咁奇怪。 一早已經賴緊啦我哋。 係每日都發生緊。 身處其中啦已經。 每日都發生緊啦，中聯辦打電話叫你唔好寫呢啲咁嘅嘢，叫你唔好要幫下手去宣傳呢、這個蒼澳內閣。係咪每日都發生緊㗎啦呢啲嘢。 入曬肉我哋。 跟住學者有咩問啲某啲題目唔可以研究。 嗯。 某啲書唔可以賣。我唔知道大家幫我找一下。究竟成品有冇余杰嘅新书？ 应该唔过上 我是右派，我是独派， 我行过唔多角， 白色面嘅， 唔系甚至你话连白封面连嗰啲讲西藏同埋新疆问题都唔 嗱呢本系新书嚟噶， 冇新嘢呢本。 大家去揾下，帮我揾下睇下有冇。如果冇嘅话，成品都杯葛。你问我，真系噶？点解咧？呢本书咧，因为呢本书上半部系讲反左交嘅，反福利主义。下半部系反大一统。反大中华。支持台獨、疆獨、藏獨、港獨 嘅，咁可能冇啦呢本書，好大機會。 五獨並存啊， 實冇啦，齊曬五尾， 係啦， 係咪咯？ 書名叫做《我是右派，我是獨派》， 我是右派，我是獨派，都留意一下先。 係啦，留意一下。 不過同埋你先，你講嗰啲書咧，之前咪有一排喺即係成品喺上海開分店嘅， 蘇州嘛。 然之後喺即係將嗰啲咩西藏啊、新疆嘅書落曬架。我之前 黃力宏啊、 一個禮拜前 嗰啲咪唔見曬咯， 唔見曬，而家都冇上架，就算連六七暴動嗰啲書都唔見曬。我去嗰間係銅鑼灣個。間都揾唔到，尖沙咀嗰兩間我成日行過去政治啊、歷史嗰欄我實體啊冇啊，都唔好講咩雨傘書之類嗰啲啦，係咪？所以就係可以呢間嘢咧唔使諗啊，都覺得噶啦。你冇書你咪去到二樓書店啊，成日都講噶啦，咪旺角咪有三四間二樓書店噶，再冇咪訂咯，去博客來。 嗱，我介紹完嗰個滾出中國， 尋日嗰本啦， 阿樂文斷咗市啦，咪幫人訂，又有折頭。 唔係囉，咁唔訂咪集體訂咪得囉。 定價160元你嘅成品買喺樂文買140元。 咪囉，點解唔會訂 就可以幫襯到呢個 二樓書店。 二樓書店人哋又冇審查，余傑嗰本書我喺嗰度買㗎。係咪所以我就一定要有黃色經濟，一定要有良心消費者運動喺背後。係令到大家揀食肆也好。 係啦。 揀書店也好。 嗯。 係有個 priority。 同埋你 唔係淨係買期。 係。 包括就算你飲杯咖啡都好，你唔會幫襯華潤嘅 Pacific Coffee 咧？係嗰間啲人唔知賣咗噶啦，嗰間 好多人唔知喎。 誒，以為鬼佬嘢嚟嘅 Pacific Coffee， 以為香港嘢啊？ 唔係， 香港好多快餐店都賣咗噶啦，其實 全部下面都係嗰啲大家樂。 係啊，下面嗰啲快餐店啊，全部賣咗俾大陸噶啦。不過香港嘅麥當勞好似就唔係金拱門嘅，應該 未係咩？佢中信噶嘛，香港麥當勞都係中信噶。 金拱門就係大陸嘅。 金拱門就大陸，但香港應該係中信號嘅麥當勞都係，應該都係。 所以我就話當佢哋執行緊政治任務嗰陣時候，咪還返俾佢囉。等佢下次執行政治任務嗰陣時 候，咪要痛囉。 咪要痛囉。 其實呢一個係佔中嗰時候試過做過㗎。所有譬如嗰啲咩嗰間 橋底立蟹 嗱，嗰間其中一間啦，蟹將軍淨粒都執埋，執埋粒添啦，執埋添啦。之前有間咩賣雞粥又生意慘淡啊，到之前嗰啲咩大家樂冇人幫襯少咗好多啦。 即係當時即係對佔中反對或者嗰間咩住好啲啊，當時試過形成過呢個風頭嘅，但係到之後佢慢慢運動帶單一年兩年之後，慢慢死咗冇人做啫嘛，同埋即係支持小店嗰樣嘢，唔係咪做嗰樣係得㗎嗰樣嘢？ 得㗎，我覺得 做骨煙係 做 嘢 做 過㗎嘛， 你唔好唱得太高調，因為有好多基層嘅人咧，佢可能被逼要幫襯啲大陸嘅食物啊、食材啊嗰啲。 唔係我叫盡量，譬如你有時夜晚十一點翻屋企收曬食物，當勞焗轉。咁我自己食㗎， 即係唔需要太膠，我覺得 唔使話，我哋全部杯個，即係唔使做到之前嗰個啊邊個啊光頭佬，佢就話 唐一鳴 就係完全即係唔用地產商嘅嘢，因為網又唔上去圖書館上網啊嘛，然後踩單車啊嘛， 搞唔掂， 唔使做到咁嘅程度， 我都幫佢 即係宣導啫， 我唔幫襯地產商，但係搞唔掂啊，真係 唔使個人做到呢個程度啊嘛，其實你生活上你一揀嘅時候咪做咯， 同埋我覺得係吃分， 嗯， 你要知道二樓書店好多書咧。其實喺三聯商務嗰啲係冇嘅， 冇嘅冇好多都冇。 你會揾到好多有趣嘅作品， 嗯， 所以我成日都話唔係被逼去做嗰樣 嘢，真係唔同咁啊，擺啲書落， 係啦，而係你去好簡單啫嘛，你去而家好多嗰啲嘅街頭巷尾嘅 coffee shop 嘅， 嗯， 係咪肯定係比嗰啲Pacific Coffee 嗰啲係好嘅， 過癮添又 個質素係好嘅，點解？有咁你約朋友嘅， 嗯， 而家又有 Google Map。 是啊、 有什麼問題啫？ 你咪去翻 點解要去嗰啲 Pacific Coffee 啫？咪等大陸人去咯，就咁簡單啫嘛。 咪去飽佢嗰啲咯。 係啊，咁、啊、你話喂，就算我係要喺淘寶買嘢嘅，唔、要順豐咪得咯？ 有其他揀， 有集運噶，有中通快遞，有其他嗰啲圓通快遞，乜都有噶。 係唔使嗰間嘅。 係咯、 啊，有得揀噶嘛？而家仲有。 喂，起碼就算係人哋係大陸公司都好，我都知道我幫襯緊間大陸公司，唔係一個假嘅民企，香港人創辦，仲要係對付香港人嘅假民企啊！是特別撲街的嘛，其實是 高高 wing 一樣的嘛，不要幫襯他。 不是咯，咁如果我是家長，我咪要求學校揀教科書， 聯署我哋唔要呢間公司咯。 唔係，直情幾個有學識，喂，香港好多家長大學畢業嘅大佬， 專業人士好多， 專業人士咪睇埋之後咪建議學校 一個表， 中史教科書我建議用呢個咯， 咪用家教會逼佢咪得， 點解唔得啊？ 同校長傾咪得咯。 唔係咯，雖然佢哋收好多嗰出版社嗰啲咩投影機啊， 咩送個地球儀啊， 80寸電視機啊嗰啲咁嘅嘢，裝冷氣啊嗰啲咁嘅嘢。點解唔得？ 係啊， 大家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冇力量，我覺得 唔好睇小自己一個人。 獨裁政權可以橫行係咩咧？佢令到你覺得自己冇力量。 係啦， 當呢種 fatalism 宿命啊，當你個人變成 fatalistic 嗰陣時， 認命啊， 認命嘅話咧，就係佢橫行嘅時候。 係咁㗎啦。 而家正正就係啦， 即 係 我哋話，我哋邊個 散運之後，有人散佈一種嘅失敗意識，一種宿命。 嗯， 呢個就係導致到今日嘅呢個苦果嚟， 即係我哋話揾夠錢走啦，唔好理呢度啦。 而正正我當時都睇到就係話呢種 fatalistic 係好大鑊嘅， 未完 嘅 呢啲種。 所以點解我哋一路堅持落去要做節目，要揾新人，要新嘅節目等等，其實係等大家唔係話因為我哋可以改變到乜嘢，而起碼大家都見到仲有人講緊嘢， 仲有人出嚟， 仲有人死唔斷氣， 我哋 咳到甩肺都死唔斷氣咁樣。 所以好服你，你咳到咁樣，譬如唔做啦，我係你就咧，唔係喎，又邊食嗰個咁難嗰個咩唔公要我食過咧？哇，好嬌行！ 哇，大佬行到啊！ 你俾佢含住嚟講嘢， 呢個唔夠大 嘢啊！兩個鐘 啊，南蘭煲嗰個橙啊，落海鹽嗰個橙先難食啊！佢教你話 啊， 翻去燉俾女朋友食啊嘛， 係啊，連續三日， 小心啲啊，真係好難食嘅嗰個橙。仲有個聽眾啊。十號仔 send 嚟就係話，呢個冰糖燉呢個蒜頭 嚇得嘅咩？ 呢個冇咁難食，相對於燉橙嚟講， 冰糖蒜頭分開食我都 OK。 嗱，蒜頭生食咧得嘅，我 加埋兩個得唔得咧？ 但係蒜頭生食係辣到不得了嘅， 但係個口好拉臭喎。 唔係臭係辣啊！ 辣啊！ 辣嘅生蒜頭 啊， 係啦。咁但係即刻唔咳嘅會。 哦。 咁但係咧，冰糖燉蒜頭咧，燉蒜頭咧。都得嘅， 好難想像喎呢樣樣嘢。 你試下咯， 即係李斯煙卡呢一個，係梁美芬。 係啊，咁啊，聽眾喺 Edmonton 就寄咗啲，即係枇杷蜂蜜糖啊，咁啊，真係好感激佢。 我同埋可以你講下啲歡迎，因為之前我試過錄節目時候咧，聽眾即係自己上嚟咧，四五點你唔喺度嘛，其實都我哋歡迎佢哋做現場即係嘉賓嘅嘛，即係現場觀眾。 哦，如果佢上嚟嘅話，可以。 我見好多係，譬如喺加拿大、英國特登翻嚟， 如果翻嚟嗰啲可以， 你咪喺七點鐘或六點幾上嚟咯。 啊，因為難得啊嘛，你平時當然我哋唔開放，因為費事即係難管理啦。 冇人啊嘛呢度。 即係如果香港普通啲聽眾可以上嚟，咁但係如果你係遠道翻嚟嘅，咁啊即係偶一為之，我覺得冇所謂嘅。我哋都試過嘅， 咪咯。 係啊，試過有啲紐西蘭啊外地翻嚟過年或者過節嘅朋友上嚟，我咪叫佢留喺度睇節目咯。 其實你 PM 一句 OK 嘅啦 ，Facebook 嗰度我哋咪早啲 話聲俾我哋聽， 早啲上嚟開門咪得咯。 係啦，話聲俾我哋聽，因為我哋可能落出去食飯嘅嘛，可能 係啊， 係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因為再講落去把聲就變了， 開始咳啦，你想 開始變啊， 少少變聲啊， 係啊， 去到呢度先 好翻好多噶啦，食咗中藥之後，大家唔使擔心。咁就 我自己呢就會畫一啲年畫嘅俾大家抽獎嘅。 你畫咗未呢？ 未呀，未畫。 抽獎呀。 係呀。 其實我都畫咗好多嘅。 你畫咗追數嘅其實。 我可以俾你參考喎，其他嘅啲。 你都幫你都畫啲啦。 我已經畫之前畫咗一堆畫成百張手。 你個豬仔前間好受歡迎㗎。 嗰個畫我諗咗成 晚。你畫一啲俾我哋啲聽眾。 我又會擺喺度俾聽眾攞。係啦。我畫一大沓，同埋即係可以嗱，我買個廣告先。星期五呢我就喺呢個友愛嗰邊做街站嘅五至八點，星期五。咁我咁幫呢個譚工黨譚俊賢，咁我喺現場畫豬仔。另外我自己喺嗰個翠寧嗰個叫做輕鐵站咧，咁啊二至五，咁啊即係我自己一區嚟嘅，我就一樣啦，畫揮春啦，我有幾款俾大家揀嘅，即係有啲我自己原作，譬如有個福字畫嘅豬仔啊，譬如啱啱我講嗰、那個。之前前間我研究咗好耐，用唔同角度話，原來呢個角度最得意嘅，咁可以大家嚟幫手，一齊攞一單，即係攞個揮春走啦，開開心心咁樣啦，同埋會劃定擺喺啲城寨啦。咁你幾時點攞法？如果上嚟攞呢一個揮春，幾時上嚟攞？ 最好就係一係星期二，一係星期五嘅啫。 星期二 星期二我做節目就係、是、我實會喺度啊嘛，之前 六點五六點到啦， 六點鐘到七點鐘嗰時間啦。 我最穩陣就打翻呢度嗰個固網電話啦。 通常都冇人聽 你唔喺度冇人聽啦，係咯。而我即係我哋喺度，唔係上嚟攞嗰個揮春咯。 唔使啊，我哋定嗰個時間就係下個禮拜二嘅六點鐘。 六點鐘好啊， 到七點鐘 現場畫咯， 或者六點至七點半啦。係啦，咁就大家放咗工可以過嚟。 係咯， 咁咯，咁啊擺到俾大家攞咯。 是咯，畫定一大堆。 咁最好啦。 好啊。 記住啦。咁就今個禮拜六人民超市個講座呢，就我哋攞咗30個位就滿咗㗎啦。 爆晒啦應該係。 咁大家如果要報就可以去迷米嗰邊報。咁因為我哋呢邊都好成40㗎差唔多已經。 爆晒㗎囉四阿哥。 我仲要打電話同嗰邊講。 嗯。 咁佢做一堆嘅新年前嘅講座，其實啲題目都好吸引嘅。咁我講一個就係喺玻璃心下面香港人點樣自處。 咪啱曬我， 2019年 啱曬我咯，咪呢 咁啊！希望大家到時可以見到報咗名嗰啲記住嚟啦。 好， 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正思話個奪字好暴力嘅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